欢迎收听长佩文学网作品《图书编辑劝退实录》，作者空渠， 第一集。在网页上输入验证码之后，白思君久久没有点下确定按钮。对于每个从校园踏入社会的人来说，最痛苦的是不是失去了寒暑假，也不是曾经的好友渐行渐远，而是在日复一日枯燥的生活中，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。地球不会因为谁停止运转，历史也不会因为谁停下前进的车轮。在茫茫沙海当中，任何人都不过是极不起眼的一粒沙子，白思君也不例外。普通二本院校边缘专业毕业，因为喜欢读书，在一家民营出版公司找了一份助理编辑的工作，一干就是四年。这四年里，他的工作除了打杂就是打杂，他甚至比主编还要熟悉这家公司，至少他能第一时间知道茶水间还剩多少咖啡粉，打印机里还有多少张 A4 纸。然而这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，只要他通过考试。 这一年没通过，第二年再加油便是，成绩不过是过眼云烟，只要坚持和努力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。 鼠标发出清脆的按键声，下一秒页面跳转，代表成绩的数字出现在眼前。白思君在屏幕前愣了好一会儿，才后知后觉地被喜悦淹没。 我竟然真的通过了考试。 白思君激动地握了握双拳，接着拿起手机，想要第一时间告诉女友小爱这个好消息。打开微信，划过十几个置顶的工作群，又划过几个相熟的编辑，等白思君翻出小爱的对话框时，他才发现他和小爱最后一次说话已经是上星期了。喜悦和激动让白思君没有思考太多，他很快发了一条消息过去。 我通过了出版专业中级考试。 小爱很快回了消息。 恭喜啊。 白思君的喜悦并没有停下，他还想和小爱多解释一下。 通过这个考试，我就有资格当责任编辑了。 然而他的话才编辑到一半，小爱的第二条消息就发了过来。 我要结婚了。 编辑消息的手指立马停下，白思君有些恍惚，他不记得他给小爱承诺过通过这个考试就和他结婚的，而且以他们现在的感情状态来看，也不像是可以结婚的样子。疑惑最终化为一个问号发了过去，小爱也没有卖关子，直接回复： 家里另外介绍了一个，认识两个月了，我们要结婚了。 从天堂跌回到地狱，大概就是这种感觉。白思君调出通讯录，想打电话过去质问，但最终还是没能按下那个号码。他返回微信里。 为什么？ 我们上一次约会是什么时候了？ 白思君愣了一下，老实说他不记得了。小爱是家里介绍的女孩，白思君不排斥，小爱也觉得她不错，所以两人就这么交往了。半年过去，两人的约会频率从最初的一周一次，到现在似乎一个月也没有一次了。 你除了说工作以外的事什么时候找过我？我不是知心大姐姐，不是给你发泄压力用的。我闺蜜说的对，脸好不能当饭吃。 白思君怔怔地看着手机屏幕，好半晌才打出了对不起三个字。然而当他按下发送时，对方已经把他拉黑了。白思君把手机扔到桌上，浑身无力地倒回办公椅上。与失恋的伤心比起来，他更头痛的是过年回家时该怎么和家里交代。白思君的家里人在一个小城市经营着粮油店，他不了解家里的生意，但从前年过年家里添置了一辆车，去年过年家里新购了一套房，并且姐姐和姐夫一家生活充裕来看，家里的条件大抵是不错的。 也正因为如此，目前家里最关心的一件大事就是白思君的个人问题。原本和家里约好今年过年把小爱带回家，然而现在看来，等待他的又将是一个折磨人的新年。白思君的座位靠近过道，平时总有人来往，或许是他现在无精打采的状态和平时充满干劲的样子反差太大，路过的赵林好奇凑过来：“ 怎么了，小白？考试没通过呀？” 赵林是公司里的资深编辑，今年35岁，有个可爱的儿子。自从休完产假复工之后，他就一直在负责童书的项目，也带过白思君几回。白思君坐直身子：“ 没有，赵姐，我过了。”“ 过了应该高兴啊。” 赵林轻拍了两下白思君的肩：“ 等过完年回来，主编该给你升职了。”“ 那也得要挨过过年才行啊。” 年前的日子过得飞快，每年的一月都存在感极低，等人们回过神来时，新的一年已经快要过去1/6了。家里女人们的反应如白思君所料，一日三餐必定提起对象的问题。姐夫觉得白思君太过可怜，替他说过几次话，但最后还是在老婆和丈母娘的围攻之下不敢再多言了，只能对白思君投去同情的眼神。白思君好不容易挨到年初五，结果他的妈妈在朋友圈里看到小爱妈妈分享的婚礼的照片，当下又揪着白思君狠狠地数落了一顿。老实说，白思君一点也不想结婚，他工作4年，身上的存款不超过4万块钱，即使家里答应给他付新房的首付，他也不认为自己有能力偿还贷款。而且眼下工作上好不容易有了进展，正是他迈入新阶段的重要节点，他也不想被儿女情长的事情所束缚。但是这些话跟他的妈妈和姐姐解释不通。在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之后，他又充分认识到一家之中的话语权完全体现在经济能力上。白思君无比期盼休假快些结束，而冥冥之中老天爷似乎是听到了他的期盼。在休假结束的前两天，白思君收到了主编发来的消息：“ 回来之后啊，有本书交给你负责，加油。” 白思君当下从沙发上跳下来开始收拾行李，一刻也不想在家里多待。他在他妈的抱怨声中退掉火车票，另外订了最近的机票。此时工作群里已经有了苗头，一个前辈被主编踢出了工作群。在没有主编和副主编的小群里，那个前辈还没有退群：“ 不好意思啊各位，我因为要备孕，所以从今天起就辞职了，以后的工作就拜托各位了。另外善意的提醒，千万别相信主编的嘴。” 白思君工作的这4年也见了不少人辞职，抱怨的内容大多大同小异，不过他在这位前辈的字里行间捕捉到了一个关键信息：没宇琛，没有人负责了。而且从小群的氛围看，没有一个人愿意带这位极其难伺候的作家。